全媒体的可视电台，九八二活力调频正在直播。九八二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北京时间下午的5:06，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周一下班路上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静瑜。 今天非常的荣幸请来了静瑜老师作为我们今天的跟我搭班的主持人哈， 穿越了一个小时提前来上班。 对，以往的静瑜老师都是在我后边的那个节目挑战新歌声当中跟我来完成一个接力，但是今天呢提前穿越过来了，一块儿来跟我们聊今天的我们活力榜的话题哈。这个其实我本来哈请静瑜老师过来的时候啊，因为 别再加老师了，待会儿就椅子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就没了。 静瑜姐姐过来的时候呢，这个心理上是很忐忑的，因为我们之前从来没有搭班过，对吧？ 哎，对， 对。但是今天下午有一个简短的交流之后，我就会发现，哎呀，今天这个节目请对人了。 是的，别别，我心虚。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是一个关于话剧的话题。然后呢，静瑜老师之前啊，之前 又来了。 静瑜之前啊，在他的这个工作的经历当中，有很多次的正好，哎，会说到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个榜单上的几部作品，他都有亲身的去做过采访。 嗯， 哎，所以我觉得这份经历啊真的是很难得的，因为可能现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啊，平常也都喜欢看话剧，也都看过话剧，对，但是深入到幕后去进行一个对导演对演员的一个面对面的接触，这种感受是怎么样的？哎，今天静瑜老师就能在我们这儿哈有一个充分的分享， 有一个侧面的分享哈。其实我们是活力榜嘛，哎，这是魔方秀当中的第一个节目。 嗯， 我们今天魔方转转转就混搭到一起了。 对， 来跟大家分享的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是由乌镇戏剧节引起的。 嗯，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盘点一下赖声川戏剧作品的排行榜。 嗯， 所以呢由资深的戏剧达人论论来跟大家做主题的分享。 没有没有， 我可能从一些自己以前工作的经历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些戏剧幕后的一些故事，当然也欢迎大家跟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我们是一个全平台可视化的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欢迎您的到来。 嗯，那么大家呢可以登录我们的微博哈和一直播的平台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就可以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视频直播的房间当中可以跟我们一块儿来聊。如果您也喜欢戏剧，喜欢赖声川的作品，哎，可以跟我们一块儿来分享一下您在过往观戏的时候的一些体验哈。啊，那今天呢刚刚静瑜也说了，我们今天的话题主要是从这个乌镇戏剧节开始聊起，因为可能现在有一些朋友在自己的朋友圈或者是社交媒体当中啊已经可以看到哈，有些朋友已经去了乌镇戏剧节的前方来进行这个观演啊。可以说每年的乌镇戏剧节现在已经成长为了中国整个戏剧界的一件盛事了，每年会在十月底举办，但可惜我还没有去过。 今年已经是第五届了，我去过乌镇，他没去过乌镇戏剧节。其实要特别感谢黄磊做了一件这样怎么样发自内心的由自己热爱而催生的一件非常有公益性质的事情。因为陈向红、黄磊、赖声川、孟京辉这几位话剧界的狂热的资深人士，他们共同发起了这样一个乌镇戏剧节的活动，不仅是戏剧界的一个盛事，而且也带火了一个大家可能以前比较少关注到的一个美丽的乡镇乌镇。这个地方真的是景色特别美。 你去过乌镇是吧？ 我去过，我2010年的时候去过，两年以后就有了第一届的乌镇戏剧节， 可惜正好错过去了。但是正好你去乌镇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那个地方？因为我们知道乌镇哈，它的这个历史文化是很悠久的，而且当地的这种人文的气息啊，自古到今一直都是很浓重的。 对， 去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感受？ 其实当时像乌镇、西塘、杭州那一片儿，就是整个上海上长三角的那一部分，基本上他们是打包的一个旅游区。当时属于走马观花的想去逛一逛，包括很多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肯定也都有过去乌镇旅游的经历，会了解乌镇它分东栅和西栅两部分。它真的是像论论说的，文化色彩特别的浓厚。你可能走在它的那个青石板的老街上，左边就是一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染布坊，右边是一个酱缸厂，然后前面又顺着那个潺潺的流水啊，以及这个在舟面上湖面上可能会荡漾的这个一叶扁舟，我会觉得好像就是世外桃源一样。所以也特别能够理解为什么黄磊啊、赖声川啊、孟京辉啊，他们会选择乌镇这个地方来举办戏剧节，就有一种桃花源的感觉在、哎、我们在世外桃源办着一个理想国的事情。 嗯，刚刚听完这个静瑜的介绍，现在很多朋友如果没去过乌镇，没去过乌镇戏剧节哈，现在心里边已经种草了。那么就像刚刚他讲的，这个乌镇和戏剧是如何发生关系的，这个戏剧节为什么要选在乌镇来举办呢？哎，在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这个黄磊哈，作为乌镇戏剧节的发起人之一，他的一段采访的素材，我们先来听一下。当时由于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啊，最终这个戏剧节落户到美丽的乌镇呢？ 我觉得可以在一个封闭的小镇里面去做一个戏剧的盛会，就是很有趣的一个结合。我跟乌镇很熟，是因为似水年华，所以在做戏剧节之前大概五六年，我们就已经在那儿拍似水年华。很偶然的机会，2007年我在乌镇就宿醉了，宿醉之后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就第二天回到北京，就想到了这个在乌镇做一个戏剧节。通常大家想到乌镇不会想到戏剧，那想到戏剧也不会想到一个小镇，起码在中国不会想到一个小镇。我之前就说过，我希望它比我的生命还要长久啊，因为它会变成有一个50年或者100年历史的戏剧节。那我觉得对于整个世界的戏剧都是个贡献。在戏剧最发达的地方，英国也好，欧洲也好，美国也好，最发达的地方，它也不是最主流的文化，它跟电影跟真人娱乐电视这些都不能比。这些年中国讲中国梦吧，大家都讲梦，但是这个梦不是你真的躺床上做不成的，被浪费了的梦太多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仔细的去想它的落地的可能性，然后你真的要去一点点去经营，要去一点点去建设。那你说我其实是不是实现我的梦？我觉得更愉悦的事情是我实现了我在努力的梦，就是我不断的在做事情，哎，我在努力的做，然后它实现了，我就觉得很有快感。更多的人，年轻人来关注，因为我们现在在做，赖老师年纪60多，我是里面最年轻的，也45了。那么我们希望会有人来再一点点来跟进进来。戏剧可以让人更神圣，让人更纯洁。 刚刚黄磊也是讲到戏剧可以让人更纯洁哈， 嗯， 也正是由于这几位啊发自内心的对戏剧有这种纯洁热爱的前辈哈，共同组建这么起了一个乌镇戏剧节，一直发展到今天已经是第5年了，而且真是越办越大，也是越办越好、嗯、 对，提到了两个关键词，一个神圣，一个纯洁。不知道大家在坐在话剧场、戏剧场当中是一个怎样的心情？ 嗯， 我是会觉得每一次坐在戏剧场当中是一个完全放松的状态、 嗯、 可能会觉得说，哎，放松去做个 SPA 呀什么之类的，让身体放松。但其实看话剧看戏剧是一个让自己精神放松的一个过程。可能对于很多热爱话剧的朋友会觉得着魔一样的喜欢， 对， 那也就是这四位类似于像疯子一样着魔一般喜欢的导演他们共同发起了这一次乌镇戏剧节，以拥有1300年历史的乌镇为舞台，共邀全球的戏剧爱好者和生活梦想家到美丽的乌镇来体验一个心灵的狂欢。其实选择乌镇这个地方，刚刚黄磊也提到了，大家不会想到说在小镇里面去做这样一件事情，但确实乌镇当地也提供了很大的支持。因为在当地其实给开了很多的绿灯，包括一个整个时间的把控，因为乌镇我们也了解它是一个旅游的小镇， 对， 其实画出来这么多的时间空间去做一场戏剧节，对于乌镇当地的这些政府的经营者他们来讲的话，这也属于是一个很大的文化方面的一个创新。 对，而且就像刚刚静瑜说的，当地的政府呢也是要拿出很多的这个一些政府的资源来才能够供我们这些戏剧爱好者啊有这么一个良好的舞台，最后去搭建了这么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优质的戏剧节乌镇戏剧节。那么其实说起这个节日啊，我跟静瑜两个人很遗憾，到现在我们两个都没有去参加， 都没去过戏剧节， 都没去过，他是去过乌镇，我是连乌镇都没去过啊，所以戏剧节的边儿目前呢还没有摸到，但是一直都心里有这个想法啊，说有朝一日能够跟几个朋友一块儿花一个周末，正好戏剧节办的时候可以去看几场戏。但是正巧哈，今天我正好看到我有另外一位朋友是出现在了乌镇戏剧节的现场，而且据我在朋友圈当中对他的观测已经在那儿不少天了，应该是从开幕那天就开始 专门去看的， 对，一直待到了现在，也是看了不少戏。我呢也是对他进行了一段简短的采访，我们先来听一下去参与过乌镇戏剧节的朋友他们对整个戏剧节的一个体验是怎么样的。 戏剧节是在4年前首届乌镇戏剧节的时候，当时看的是赖声川导演的《如梦之梦》，我是坐在那个舞台中央的莲花池中，就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体验，因为它整个戏是一个跨越了很长的一个年代，并且跨越了中国和巴黎这样非常大的距离空间的一个戏，然后所有的演员他都是围绕着坐在莲花池中的观众走的，整个感觉就是非常沉浸在整个戏里面。然后我这次呢又选了开幕大戏，就是俄罗斯的叶普盖尼奥涅金。当时其实看之前我非常担心，因为这是普希金的那个尸体小说嘛，虽然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爱情故事，但是它背后的背景其实还蛮沉重压抑并且挺复杂的，我当时还特地去做了功课，生怕自己看不懂，但是看的时候就完全被导演的他非常非常娴熟又非常华美的那个剧场的语言给带入到了整个戏中。因为导演把俄罗斯的芭蕾啊、哑剧啊、歌剧，甚至还有俄罗斯独有的那个手风琴，它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叙事作用，就是整个戏它是把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错位的爱情故事讲得非常非常的诗意，就是让观众不管从什么角度去看这个戏，它的可看度都非常的高。然后记得当时坐在我边上的是一个18岁的少女，她看完之后说她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女主被因为暗恋男主给男主写信表白，然后被男主拒绝之后对着自己的床发泄的一场戏。她说就是真实的暗恋中的那个少女的心态就非常形象化的表达出来，然后当时我就想说这个戏真的就是一个好的故事，它一定就是让每个人都看到了自己的一个生活的体验，所以还是非常棒的一部戏。然后印象比较深的环节，我当时白天参加了一场小镇对话，当时是几位著名的编剧，包括史航老师啦，还有那个《甄嬛传》的作者刘恋子，还有《明月几时有》的编剧何继平，还有一个刘恒老师，他就是《金陵十三钗》的编剧。几位老师呢，大家谈的是世界街舞台这么一个话题，虽然这个话题听着比较大，但它本质上就是讲就戏是一个自我表达。我当时印象很深的就是有一个观众问到刘恋子，他说就是作为一个网文作者，你会不会说去迎合一些大家想看的元素或者是某些商业元素，但刘恋子说他写的 他写《甄嬛传》的时候其实完全是一个新人，是一个大学生，但他就完全是按照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把自己打碎了，内化到这个故事里面去。但最后这个整个作品大家也知道，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作品，超过了很多去刻意迎合一些外在的因素的一些作品。那戏剧节上还有一个很好玩的环节，就是晚上的那个古筝嘉年华的活动。但是因为我自己没有赶上这个活动，我听朋友说就嘉年华特别特别有意思，主要都是一些多媒体的互动。据说有一个演出是他会使用一个叫做手势识别器的一个东西，就是演员和另外一个投影在墙上的手对打，但是这只墙上的手呢是通过一个演员通过手势识别器现场进行演绎的。就是整个戏剧节对这种技术的应用还是非常的成熟的。然后还听说在周末的晚上乌镇戏剧节的那个长街宴上，几位大咖们，就包括黄磊啊、赖声川老师啊，还有那个孟京辉老师啊，他们都和青年竞演的演员还有嘉宾一起吃那个长街宴，大家一起举杯。就是长街宴就是乌镇非常传统的一个摆宴席的一个形式，氛围非常好。然后甚至我还听说有外国来的演员在当晚演出结束后包括那个和观众的对答结束后，就会邀请观众一起吃个夜宵啦什么的，大家互相之间的那种因戏而结缘的那种气氛非常非常棒。我之前就看到一篇采访，就说奥年金的那个导演，他形容乌镇就是一个很开放自由的地方，整个戏剧节就把人性最好的一面都给释放出来了。这点我还是深有体会的。我记得当时不是游客到乌镇都会坐那个小船，然后当时就有两个船，坐了一船大叔一船大妈，两个船大概也就隔了3-5米，但大妈大叔互相之间就开始对歌，把四大名著的那个主题曲都给对了一遍。就是你在这里看不到通常景区里面会让人觉得很烦躁很头痛的一些那些现象，在这里所有人感觉都是特别轻松。我觉得乌镇戏剧节整个就是把西方和中方，就它有这么多国外的剧团到这里来，然后包括传统的长街宴和现代的这些多媒体技术，甚至包括那些你走在路上就能逮到的大咖和普通的这些观众游客，所有的这些就在这个节日在这个地方，大家都没有那种界限感，就大家都是因为戏大家来，所以大家都是平等的。 哎，我们刚刚听到呢是一位哈啊，现在正在乌镇亲历乌镇戏剧节的朋友给我们发回了一回他的体验哈，确实还是非常令人神往的。这个我这个草已经种了很多年了，不知道明年有没有机会去实现的。 对，因为我讲他讲的特别的细，包括从一开始的时候自己对于话剧感兴趣，包括话剧当中内部讲了一些什么东西，以及你在这里可以体验到一些什么，其实都很清楚。反正我觉得说对于对话剧特别感兴趣的朋友，乌镇戏剧节在国内来讲真的是你不容错过的一次戏剧体验。而且很多人可能会回到一个说，为什么会对戏剧这么着迷？因为现代技术已经这么发展，有那么多的电视剧网剧电影，为什么还要去看真人去演？而且特别也是对于这些演员们提出了一个质疑，你明明同样的时间你要彩排，你要演出，你要一场一场的给这些观众去呈现，有同样的演出你可能会接更多的戏，赚更多的片酬，为什么还要再去演话剧？这就有一个词在了，情节。 对， 所以论论你是有话剧情节的人吗？ 我还好吧，我还好，因为我是也是有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自己上大学的时候啊，有机会去做一个大学生的作品的一部戏，然后从那部戏开始呢，我就会觉得哎呀，这既然 然自己要去演，而且要去做哈，就需要去了解一些这个比较成功的戏，他们是怎么来运作的，然后呢就会去看，这一看戏，慢慢的，可能最开始看只是抱着一种这个欣赏态度去看，但是随着我们那个剧也在不断的排演，甚至一场一场的演 打磨。 对，当时我们那个戏一共应该是正式公演了，也有十几场， 那很厉害。 对，就是随着我一次一次的在舞台上，我去体验演话剧、做话剧是怎么一回事，就掌握了一些，我们有一句话叫内行看门道，我也不能说自己是纯内行，但是作为一个半内行，就能够在看戏的时候就能够慢慢体会到排戏演戏那种乐趣那种点在哪儿了。 对，因为每一次从当中感觉出来的都是不一样的体验，这也是话剧和戏剧的魅力所在。 对， 所以很多演员在提出来说，你有这个档期你去接一部戏多好，为什么要去一次一次的演话剧，其实这也是对自己来讲是一个演技的打磨。 对，而且有一点哈也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也是跟一些这个演员的朋友包括演员老师们交流过这个问题，他们都说其实真的演话剧哈，这个大部分人来演话剧就是寻求一种过瘾，因为面对面在剧场当中你跟观众同处在一个， 大家的反馈， 对， 这个其实很刺激也很可怕。 没错，就是很考验人哈，同处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当中，你不存在说你拍电影或者拍电视剧也好，你拍错这次我们都知道叫 NG 对吧， 重来， 你要给重拍一条，对， 拍个270条， 对，但是你演话剧的时候是没有这些机会的，所以对演员的考验非常大。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哈，因为我们之前几年都在说一个词叫小鲜肉，跟小鲜肉相对应的还有另外一个词叫 老 戏 骨。哎呦，真的是， 对，这老戏骨都是怎么来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看一下啊，我不敢说所有，但起码80%以上的所谓老戏骨哈，这些老前辈们他们都有过话剧舞台演出的经历。 是，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在11档开心麻花又再一次奉上了他们打磨已久的一部佳作哈， 对， 这个羞羞的铁拳。其实在第一部一鸣惊人的夏洛特烦恼之后，他们就说，哎，沈腾跟马丽是哪里蹦出来的，但其实马丽在中央戏剧学院毕业了之后真的是闷头了演了很久的话剧，原因就是这个孩子特别老实，老师跟他说，真的你就好好演话剧，特别能够打磨你的功力，他真的扎头演话剧，自己同班的甚至高几届的学长们低几届的学弟学妹们纷纷的成名大腕儿，但自己还是在闷头演话剧。 对， 但是打磨到已久，真的到了厚积薄发的那一刻，你就会突然觉得说，哇，他内心的功力，他的演技，特别是这一次男女反串的这个表演，真的让很多的观众在电影院里为他拍手叫绝，而更多喜欢开心麻花的朋友在现场的时候也都会被他们的演技所折服。 对，没错哈，这就是在话剧舞台上所磨练出来的这种演技，以及面对种种突发情况的时候这种反应哈，这种经历对每个演员来讲都是很宝贵的。那今天呢，我们刚跟大家聊了这个乌镇戏剧节，虽然现在看似有点小众，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应该向大家来推广一下，因为真的如果是喜欢话剧喜欢看剧的朋友们哈，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一个戏剧节，也推荐大家都去参与。那顺着这个乌镇戏剧节，其实今天我们也跟大家要来聊的榜单啊，就是乌镇戏剧节的发起人之一，同样的也是在华语戏剧界啊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位老师赖声川导演，他的几部作品的榜单啊，今天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三部哈，赖声川老师的作品跟大家来做一下推荐。这第三部呢，排在榜单的第三位的这部作品，也是今天我们推荐的第一部的作品，就叫做《宝岛一村》。这部剧呢其实是讲述了眷村的一个故事，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以及历史背景下所形成的一个独有的一个群落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其实如果挪到咱们北京来说的话，就跟北京的胡同那感觉是有点像，就是在胡同当中有一种特别的人情味，或者这个家常邻里之间啊有一种特别自己的交流方式，我们所谓的胡同文化哈，这个眷村文化，还这两者其实相比起来是很类似的。 对，也是有一个文化记录的价值在的，因为不管是胡同来讲还是眷村来讲，可能历史背景稍不一样，但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身处在里面的人，他们的成长经历，他们之间的故事，通过很短的几个小时的一部话剧来给你做一个呈现，需要的是很深的一个功力。 没错， 对，但可能大家对于赖声川，如果啊，这当然是虽然是在话剧界很标志性的人物，如果不太了解的话，其实参与到这一部《宝岛一村》 当中呢还有一部非常有名的电视制片人，叫做王伟忠。 对，没错，王伟忠大家可能哈，这个名头都是比较响的，因为可能绝大部分朋友都看过他的这个 制片的《康熙来了》。 康熙来了啊，是一档非常非常火的这个综艺娱乐节目哈。 对，但其实这一次他参与到当中来，其实更多的是他自己成长经历的一个讲述。可能你会发现，平常在综艺当中的搞笑的伟忠哥完全不一样的一面，他自己讲述自己成长的嘉义眷村的故事。 没错，王伟忠他本身呢就是来自于眷村哈，他也在各种场合都说起自己叫做眷村的孩子。那么关于其实《宝岛一村》这部剧啊，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我们先进一小段的片花和广告，稍后回来我们继续来跟您分享。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拉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欢迎各位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我们又回来了哈，也欢迎大家登录我们的直播的平台，在微博和一直播当中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而且一块儿来互动啊。我看有很多朋友都已经进来了，像我们的老朋友乐活派雨涵说这个静鱼女神好，向你问好呢。 是以前我们在早上的节目当中相遇过，很久，自从我转战下午了之后，很久没有跟雨涵打过招呼了。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这个分享的榜单是赖声川的话剧作品的排行榜啊。在这个进入下半段之前，在上半段的结束呢，跟大家来分享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第一部作品，也是排在我们榜单的第三位。这部作品叫《宝岛一村》，也是提到呢，其实在当中啊，除了赖声川导演之外，另外一个发挥很重要角色的就是这部剧的联合编剧和联合导演王伟忠啊，也是金牌的综艺娱乐节目的制片人。 对， 我在看这部剧之后哈，有过一些了解。曾经啊，有一种说法是很盛行，但是王伟忠没有正面的来回应过，但是从很多方面的指向都是指出，其实在这部剧当中有一个角色，就是在眷村啊，他是描绘了几家人在眷村当中三代人的故事。 对， 就是几家人三代人在眷村当中的生活， 有一个就是以他为蓝本的。 对，没错，当中有一家人，一个最小的小孩，说这个小孩就是王伟忠他本人的原型。 的。 他自己没有回应过这件事情，但其实我觉得任何的一个编剧在写剧本的时候，很多的都有自己的影子投射在，其实不是自己的影子，也会是邻居家的小孩、隔壁家的小孩。你每次采访他的时候，因为塑造出来的人物有正面有反面，人们很容易把他拿去对号入座，所以呢这个主人公一般都会处于模棱两可、不置可否的这样一个态度在，但是肯定是有自己生活的一个影子在的。对于眷村来讲，这真的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存在。 对， 但是反映这四个家庭三代人的故事，来透过笑与泪来交替这种辛酸诙谐的故事，来回顾一个人们的生活发展史来讲，这部作品真的它背后的人文的意义来讲是非常重大的。 对，没错啊，就像静瑜刚刚所讲的，其实通过这部剧我们可以收获的啊，比我们看到的东西更多，就是说其实它反映的是更多的是当时在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以及特殊的背景之下，这一群人他们整个的生活状态，或者说他们的这一生是如何来度过的。 对，其实我们提到一村，这个村指的就是眷村，在台湾有很多的眷村，其实到现在来讲它已经发展成了一个旅游景点。 对， 当时就是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有机会去台湾做交换生、然后呢学长就告诉我说，你要不要去眷村玩，我在想眷村有什么好玩的，当你自己骑着自行车真的漫步在那个眷村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哦，原来它的文化特色是这么的好玩。因为可能在一时之间很多人都拥到了这么一个小村子，在这个小村子当中有各个省份的人，你可能听着他们用各种各样的家乡话在互相的对话，每天到做饭的时候可能这家飘着辣椒的味道，那一家飘着豆腐汤的味道，而各地不同文化生长背景的孩子们从小在一起摸爬滚打的玩耍，包括他们长大了之后出去再看到外面更大的世界，回首再想起自己曾经长大的那个小村庄，然后当他们在坐到戏剧场当中看到宝岛一村这样的一个故事，以他们的为蓝本来发源的这样的一个戏剧作品的时候，内心肯定是很复杂的。而对于我们没有在那个环境当中成长，但也或多或少的去听说和了解过，自己再去观看那段历史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宝贵的一段财富。 对，没错啊，就像刚刚静瑜所讲的，我觉得其实有一点哈，在这部剧当中也是扮演了一个很关键的元素哈，就是说其实每个人在看完宝岛一村的时候，虽然可能我们自己哈，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在眷村有过生活的经历，但其实他所描绘的指向的一种共同的情感，这种情感是所有的人类所共通的，就是像刚刚静瑜讲的，我们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所谓的落叶归根，就是不管我们有朝一日游荡到什么样的地方去，我们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方去，但是回想起我们最初刚刚出生，我们生长的，我们小时候所生活的那个环境，哪怕只是一个小村子哈，那里面所承载的情感哈，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很重要很宝贵的。 对，年轻的时候总想飞得更远飞得更高，但是当你漂泊半生之后再回首想起来自己是眷村子弟、然后再看到这种土地认同的概念的一部作品出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真的有戳中心扉的感觉。 对， 然后你也会想到说自己成长的那个小城市那个小村庄、然后再勾起你很多的童年的回忆。 没错哈，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部的作品啊，叫做宝岛一村，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哈、去看一下。每年我印象当中啊，不能说每年在北京都有巡演，反正经常会来。如果在北京有条件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如果是在其他地方的朋友呢，也可以时刻来关注。而且这部剧当中有一个算是小的彩蛋吧，因为这部剧当中啊，经常会提到一个，就是我忘了具体姓什么了，那家人，反正剧中有一家人做的包子特好吃，全村人都喜欢吃。然后看完了这部剧之后，这个剧组会在门口真的会 发包子吗？ 给每一个进去看的人都发一袋包子。 哎，这真的挺好。我觉得戏剧的魅力可能真的就在这里。 对， 因为他会把你整个你在现场的这种感受跟你看完了之后这种体验结合起来。 没错啊， 你看电影的时候结束你就是出去了。前一段时间我看在北京的一个也是一个舞台剧叫做战马，然后它特别的好玩，你在台下的时候我觉得很被它所震撼，但你结束了之后你准备要出这个剧场门的时候，那些战马真的走出来、因为它是搭建好的，然后由人工他伴着他出来之后给你做各种各样的表情姿势，然后配合着你拍照、这也是戏剧的一种魅力吧。 没错哈，就是在实景的情况之下我们都能够跟剧中人物有一个面对面的交流的一个机会哈。也是非常为大家推荐这部宝岛一村。那么马上呢带来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二部作品，同样是排在我们榜单的第二位哈。这部剧近几年是非常非常的火，可以说是一票难求，每回到这个抢 票的时候，我知道我周围的很多朋友都去抢，但是抢到的这个先例呢比较少。这部剧就是《如梦之梦》，一部长达八小时的话剧的作品啊，也是堪称是赖声川导演他自己所完成的，自己啊编剧导演完成的一部史诗作品了。那在这部剧我们来聊的之前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段哈，这部剧的主题曲叫做《走进你的梦》，演唱者也是曾经出演过这部剧的李宇春。我们先来听一下《如梦之梦》的这首主题曲，叫做《走进你的梦》。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如梦之梦》的主题曲《走进你的梦》哈，演唱者李宇春是在如果印象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2014年的时候也是出演过这部剧。其实说起这部剧，很多朋友知道这部剧，也是因为他的演出的阵容哈。是很强大的。从在这个国内公演以来哈，阵容应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比如说像胡歌呀、许晴啊，包括这个老艺术家卢燕老师，包括秦怡老师，包括金世杰老师哈，可以说是这个偶像和实力兼具的这么一批演员哈，也是为这个剧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那其实静宇也是近距离的，有这个采访的机会接触过《如梦之梦》的演出阵容啊，跟我们说一说，当时你去采访的时候见到他们感觉怎么样？ 其实这是2015年一版的时候，当时《如梦之梦》做了一个演员阵容上的稍稍的一个调整，因为之前的时候这个老年版的顾湘兰的角色一直是卢燕老师来出演的，那一年呢，他们是邀请到了当年94岁、今年已经96岁高龄的秦怡老师，这真的是老电影艺术家来出演这个顾湘兰的角色。然后当天的秦怡老师也是非常敬业的出现在了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来跟媒体们一起聊这个角色。而且当天许晴也在，许晴就是两版的顾湘兰在一起全程搀扶着秦怡老师，那个画面也其实让人真的蛮感动的。就像刚刚论论其实也介绍过，《如梦之梦》这部剧呢，它特别在可能更多的人是 听说过的人比看过他的人要多。一是一个演员阵容的问题，二是他的这个噱头，演出时长达8个小时，观众要坐在舞台的中央，30多个演员，300多套戏服， 没错， 舞台有8个方位，3个楼层、嗯、所以整个演下来说，大家会吃惊，天哪，我真的要花8个小时的时间去看一部话剧吗、嗯、但作为我旁边一个真的花过8个小时的去看过这部话剧，而且看过不止一遍的人，来分享一下，真的是值得看，而且不会觉得累吗？ 其实我当时看《如梦之梦》，说实话，我第一次去看之前心里边是有点打鼓的，因为从之前的一些简介哈、 嗯、 我来看过的之后呢，我会觉得这部剧可能会不会有一点晦涩、 嗯、 就是换句话来讲，它可能探讨的是一个相对比较玄妙的问题， 因为它的故事结构确实比较复杂、 非常的复杂，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呀，我到底能不能看懂。但是当我第一次看完之后，真的啊，8个小时，因为可能一说8个小时，可能很多朋友会望而却步， 哎呀我腰疼，我坐不了那么久。 但其实这8个小时它并不是从头到尾都不歇哈、啊、它是分为上下半场的各4个小时、嗯、中间很贴心的留出了1个半小时会让大家去吃 饭， 对，然后上下半场4个小时当中呢，每2个小时还会有一个大概20分钟左右的剧间休息、 啊、 所以说整个看下来体力上还好的。其实再有一点哈，就要说到这个赖声川导演呢，他整个的一个讲故事和他导演的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强。你在这部剧当中，他穿插着有很多很多赖声川很典型的那种所谓这种幽默的元素在里边，就会让你看上去不会让你觉得这一部真的是就是很沉重的戏，他、会时不时的抖一个包袱出来，会让大家会心一笑，而且这些笑料也都是比较的高级的。然后整个剧整个的节奏虽然很长，但是节奏非常非常的好，但是整个看下去是不会让你觉得有一点会让你觉得哎呀怎么那么难熬，怎么还没演完，快点。反正在我看的2次当中，尤其是当我第二次看啊，我所有的剧情已经完全清楚的时候，再看一遍也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出现。 其实回到就是2015年的时候，当时有记者在问赖声川导演说，为什么你要坚持做这样的一部话剧、因为这部剧其实从这个赚钱的角度来讲，肯定它是不会打转，甚至说它还需要赔、因为这些演员首先人数非常的多，你要协调很多的档期，在一个连续8个小时去演，你要确定剧场，而且8个小时你确定的这一部买你票的这个观众，你这个剧场虽然说是4面台，但是其实可以乘坐的人数也是有限的，而且再加上你在剧中当时时空啊还有这个空间的这种转换，包括戏服戏台剧情以及需要的这些道具的这个搭建，其实都是很大的一笔支出。 对， 但是对于他来讲说，这是他自己的一个梦、他用了梦这个词，这部剧就叫做如梦之梦。他说他自己做话剧以来这么长的时间，对于他自己来讲，这是一个从来没有人做过的、很有历史意义的，而且但是他做这个事情不是冲着说我要留名于话剧历史，而是我自己其实就有一个这样的梦想、所以他把自己的梦实现。而当天这个梦的主题其实也回到了我们的这个主演许晴的身上、他自己非常的动人的讲述了一句话之后，他说这是我的故乡蓝，只要他出、只要他有机会再演，我自己能力允许的情况下，我一定要把他演下去、因为每演一遍我就对角色更加深入一遍、因为演8个小时他是主人公，从头串到尾、对他来讲是体力也是很大的一个消耗， 没错， 但是他能够坚持把这件事情做下去，其实对于他们来讲说，都在这部戏当中圆了他们自己的梦、也给在场的观众编织了一个梦。 真的是这样啊，我刚刚看完这个2遍的时候啊，尤其当我看完2遍的时候，我好像感觉跟我第一遍看完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一样的，就真好像是由 做了一场梦、 对，真的是由赖声川导演带着他下面这批非常优秀的演员编织了一个梦，而在场的所有观众完全可以融入到他们梦里面去，跟着每一个人物的命运的发展去体会每一个人生的喜怒哀乐。 是，我能代表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向论论提一个要求吗？今年别跟我们抢票了，好吗？ 好， 你已经看过2遍了，把机会留给更多想要去体验这一次梦的朋友们。 对， 如梦之梦， 也是非常推荐给大家。这也是赖声川导演自己的一部非常宏大的作品，可能也会颠覆很多朋友对于话剧的认识，因为首先舞台就不太一样，在这儿呢也不跟大家做过多的剧透了哈。如果大家对这部剧听完我们今天介绍有兴趣的话， 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部八小时的《如梦之梦》，真的一点儿也不累。 嗯 啊，今天呢，马上要跟大家推出的就是我们排在今天榜单第一位的作品啊，这部呢就是赖声川导演可以说是他的成名之作，也是 最为大家熟知的吧， 最为大家熟 知的作品，因为有一波的这个演员加入了之后呢，让这部剧变得大家都非常的了解。 嗯， 但其实真正走进剧场看过的人还是相对来讲小众， 对， 可能更多的是喜欢何炅、谢娜、黄磊的这波人。 嗯， 但这部剧其实当时有一部，当时闹了很大的一个新闻，是有一次好像是在郑州这个地方去演出的时候，谢娜因为飞机晚点， 对，没错， 对，然后好像是迟到了一个还是两个小时。嗯，当时呢真的是全剧场的观众都在等着他。 嗯， 所以他到场了之后第一件事情是向观众下跪。 对对， 其实这件事情其实争议也很多，但到最后大家还是回到了对于戏剧的喜爱这一点。 嗯， 那么焦急的情况下，因为确实飞机延误是人力不可抗因素，而那么多的观众没有选择说退票走人的，都留在了那个地方。 嗯， 想要去，因为他们买到这样一张票不容易，也想要去体验一下《暗恋桃花源》这样一部大名鼎鼎的话剧作品。嗯，到底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意境和感动。 对，没错，《暗恋桃花源》这部剧呢，可能啊，这也是名头最响的，可能现在呢就在我们这三部剧里啊，应该是哈，看过的朋友最多的 啊，这个确实是相对小众当中的大众。 对，相对小众当中的大众。首先呢，一个原因就是《暗恋桃花源》这部剧啊，它存在的历史已经太悠久了。它第一次公演是发生在198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我呢， 还没出生。 对，换句话来讲，就是这部剧的年龄比我还要大。不过，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啊，戏剧的魅力其实也就是在这儿。你看，一部剧演了30年之后，现在每一场演《暗恋桃花源》的时候，大家还会场场爆满，还会抢票去看啊。 嗯， 虽然演员已经换了几波，其实第一波的这个演员当中啊，有一些非常非常知名的大咖，比如说金世杰，比如说这个 林青霞， 林青霞，这些都是鼎鼎大名的，在这个影史当中留名的人物。但是呢，我们看到当这波人他们由一些身体年龄的原因不能再出演的时候，我们换一波人，像黄磊啊、何炅啊、孙俪啊，包括袁泉，包括谢娜哈，这一波人还会用他们自己的表演，用自己的呈现，把这部剧的生命力往下延长很多年。我相信等到这一波演员退了之后，还会有新上来的一波，把这部剧继续的传承下去。 对，其实刚刚论论跟大家介绍过，《暗恋桃花源》是86年首演的。提到这部剧，可能大家现在熟知的是黄磊啊、谢娜、何炅啊，但金世杰老师真的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 嗯， 他真的是从86年首版的时候就来出演这个江冰柳的角色。 嗯， 而其实这个出演云之凡的角色特别的有意思，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出演云之凡的这个角色的，他就是赖声川的太太。 对 对，丁乃竺，两个人也真的是话剧伉俪啊。 对，像现在啊，在赖声川自己的这个表演团队啊，叫表演工作坊当中，他跟丁乃竺也是有一个明确的分工的。 嗯， 丁乃竺呢会主要负责市场，也就是对外的这一块。 嗯， 而赖声川在剧场当中，在这个剧团当中 就负责艺术。 对，就是叫艺术总监，主要负责这个剧团的内容。可以说这两个人啊，从很早很早就在一起了，从《暗恋桃花源》当中啊，就开始是这个导演和演员的身份， 对， 一直合作到今天，真的是。用我们现在的很流行的一个词儿，就是真的是找到了彼此的灵魂伴侣。 是，那后来呢是林青霞接棒来出演云之凡。嗯，也让这部剧真的是飞升国际，获得了很多的国际大奖。而江冰柳依然是金世杰老师扮演的。 嗯， 所以后来大家可能在很多大荧幕小荧幕上再去看金世杰老师扮演一些其他的角色，戏骨这个词应该就是由他叫起来的。 啊， 就会觉得说哎呀，这真的怎么功力这么深厚。嗯，这是有很深的这个话剧舞台剧演出的积淀出来的。 嗯， 包括后来在网上传得很火的一段小视频，就是之前舒淇跟彭于晏有演过一部电影叫做《胜者为王》。啊，金世杰老师在当中 扮演父亲的那个角色， 对，扮演舒淇的父亲。 啊， 讲了一段真的是很多的大城市女青年的父亲的心声，讲出来之后被很多人呢去转发，就觉得说怎么能在那么一段没有旁白、没有转场、没有情绪起伏、没有任何的情节设计的情况下，就把念白念到那么让人吃惊的程度上。 嗯嗯， 真的是金世杰老师老戏骨。 对，可见功力哈。当金世杰老师这一波人退下来之后哈，再下一棒接棒的就是我们现在哈相对会更熟悉一些的演出的阵容，比如像黄磊、袁泉、 文、何炅、谢娜，还有袁泰啊，都在这个《暗恋桃花源》当中啊有过出演。其实说起这部剧啊，我当时看这部剧第一反应啊，看完就是哇，原来戏剧还可以这么拍。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当时赖声川在创作这个剧本的时候，当时30年前他还是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换句话来讲，他在自己刚出道的时候就已经把自己可以说一生的事业推到了一个 推到很高的位置了，接下来还该怎么办呢？ 对， 更高。 对，但是其实我们看到他近几年出品的戏剧质量一直是很稳定的，但是其实对于后来的戏剧创作者们也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其实我们知道《暗恋桃花源》他这部剧他非常经典的一个地方在于他戏剧本身的结构是很精巧的，它是一个剧中剧，一个剧套上另外一个剧，对，这样的模式呢，我们现在其实看到很多剧啊都会有，但是最开始第一部这个类型的开山鼻祖的剧啊，在华语戏剧界就是《暗恋桃花源》。换句话来讲，就是这个形式刚出现的时候，它已经就在最高峰了。所以后面的你说让他写怎么写，会超越这部剧吗？我觉得反正目前来看很难。 能超越我自己的只有我自己， 真的是很困难。 今天跟大家梳理了一下哈，赖声川导演的三部我们今天活力榜的榜单的剧目，也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当然也要非常感谢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文化的地标的北京，这样每一年有很多的剧目都会在我们这边上演。比如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三部《暗恋桃花源》，包括像《如梦之梦》，以及我们提到的第一部《宝岛一村》，大家其实有机会的话可以都关注一下。当然票非常的难抢，但你有意识的去关注一下的话，真的可能有机会去进入到剧场去感受戏剧的魅力。 对，没错，绝对是一次不一样的、完全特殊的，而且是非常非常好的这种观剧的体验。好，非常的感谢大家哈，今天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为大家盘点的是啊乌镇戏剧节的一个简单的介绍，以及赖声川导演几部经典的作品。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啊，也感谢静瑜哈，非常精彩的分享，从这个亲身采访的角度啊，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这个幕前幕后的故事，真是非常的感谢， 学习了很多。 对，同样呢，也要向大家介绍在活力榜的节目完了之后呢，静瑜老师会继续接棒主持他本人自己的一个 挑战新歌声、 哎、 待会儿依然等着大家，不要调台，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也非常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我是伦伦， 我是金鱼、 咱们明天的节目再见， 待会儿见喽，拜拜。